是，所以呢，希望也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在冬奥会当中啊，看到这道越野滑雪啊这个特别项目的时候呢，也能够去啊这个好好体会一下哈、啊、这个项目的乐趣以及这个项目对人体带来的那么多极限的挑战。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啊，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再见。 收听直播，冬奥答题，签到福利， 积分换礼，好听好玩，样样不少。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大分享，一起玩。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关于跳伞的有意思的体验哈。昨天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大东，是刚刚完成了自己哈人生首跳的经历哈，而且在短短的这个10天之内哈，就完成了25跳哈，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跳伞的这个 A 证了哈。昨天呢是跟我们介绍了在独立跳伞之前哈，必要进行的一些像理论的学习啊，包括由教练跟随哈完成几跳哈，也讲述了第一次哈由教练跟随开舱门哈往底下看，包括快速下落当时的这个情境啊，以及心情是怎么样的。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继续哈、来跟大东分享这个经历过几次教练带着玩之后呢，马上就要自己玩，在完全没有他人协助的情况之下独立完成跳伞了啊，这想必是更加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哈。包括其实在跳伞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环节哈、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哈，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大东啊来做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跳伞的这些故事。节目开始，首先还是再次欢迎大东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好，我是大东。 昨天节目呢跟大东聊了，这个教练哈、陪着，虽然有人陪着说，但是第一次跳啊，前几次跳的时候都也挺紧张的，但是慢慢后来呢，慢慢这种紧张感就转换成了兴奋感啊，就是往后来跳是越跳越兴奋的。那第一次尝试就是独立跳哈，所谓的独立跳就是完全教练不第一是肯定不陪你了，第二也肯定没有给你任何的这种指导还有指挥，完全靠你独立自主的完成这些。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是第一次教练陪完之后的一天吗？ 没有，其实都是到最后影了，因为就是已经考完 A 证了、完了就是后面就可以自己跳了嘛、 就是考完证了之后才自己跳的。 对，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教练会陪你，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这个事情了，所以、 就考到证就说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资质了、可以自己跳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自己跳的时候这个心情，虽然之前已经跳了，我记得考 A 证你刚说是要跳25次， 对， 跳25次，而且每次他还会有一些要求啊，比如说要求你做一些动作，完成一些什么项目。 对， 25次都跳完，而且都完成这些项目，才能拿到这个 A 证。拿到 A 证，已经跳了25次了，但是自己跳是不是跟有别人陪着这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是，就是自己跳嘛，比较放松了，因为 啊、 比较放松 了，相对反而更放松一些，没那么紧张了，是吗？ 因为没有教练跟着，没有去完成的一些动作和要求，你自己可以随意发挥，但是就是在一定的高度开伞，就是确实就可以了啊，对， 因为前面其实已经重复过这个动作已经很多次了， 对， 都比较熟了，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也就是到那儿知道锁定高度啊，完了开伞包啊，正常打开就可以 了。开完伞之后，完了找你的等待区，等待区之后，完了之后找你的三边航线进场，就这一条就算是完美结束了， 完美结束了， 对， 所以到后边自己跳的时候，其实已经挺放松的了。第一是状态更好了，第二经过前面那么多次，也已经身体形成记忆了，包括心理上也会放松很多，就觉得已经跳完那么多次了。 对， 我记得你说你第一次， 这个咱们录节目之前聊啊，说你第一次跳完之后，说晚上回去当时还有点意犹未尽哈，说脚心还冒冷汗的是吧？ 哎呦， 就是第一天跳的时候，跳完之后晚上， 对我第一天、第二天连续两天，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脚一直还冒凉汗呢，就是想这个事情，觉得还 刺激， 挺刺激的，挺那啥的，嗯，所以这个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哎， 当时晚上后怕嘛，会比如说完成哪跳之后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怎么说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就会回想，哎呀，当时我在空中我刚刚干了什么，就好像有点不太相信，这种感觉当时有过吗？ 有，在第几跳的时候啊，就是教练他不会把着你出舱了，就让你自己完全出舱。哇，那个时候就感觉整个人，后来我会看回放视频啊，就是感觉我没做那些动作，感觉整个人没有那个意识，但是看了回放视频之后感觉 发现确实做了， 感觉就说白了，就跟扔一头猪扔出去， 嗯，就跟断片那种状态， 就是断片了。我想不起来，看视频我才想起来啊。后来其实，跳过经历过几次之后呢，你能把这个断片的时间缩短。刚开始可能就五秒或者三秒、两秒，或者你可能就跳多了，出去之后就那么一下你就恢复意识了。 嗯， 对，还是挺蒙圈的出去。 嗯，但是会有那种大脑空白的瞬间， 就是大脑空白的瞬间，真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干嘛，就是看录像才知道。 嗯，然后就说哦，原来我在空中做了那个动作。 对，就感觉我你 不知道， 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就会那样哈。 对， 嗯。所以这样才会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刚刚你讲的脚心冒冷汗啊，可能就是一回想白天啊，有那么多次我自己在干什么呢，可能都会那样哈。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飞机一开舱门，那帘子卷着，那风吹的底下那个 呼呼的风， 呼呼的风，包括底下那个房子，就站那个高度往下看，真的挺刺激的， 挺刺激的哈。 对， 所以其实这儿也说到，就是开舱门之后，一直到开伞之前这一段，其实是一个自由下落的时间。那这一段的时候呢，像刚大东讲哈，就有可能出现那种可能你一下意识不是很清醒，但是你必须马上得调整过来，因为这段时间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有些朋友想那样，就是说你就自由下落就可以了，你还必须维持你的身体在一个什么形态，才能够保证你后边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说锁定高度也好啊，比如说开伞也好啊，都能够顺畅的来进行。就是说你其实跳出去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完全想怎么落就怎么落，你必须要还把你的身体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是这样吗？ 对，就是弓形嘛。 嗯， 对，你在空中自由落体的时候，你做弓形的话，它会保持一个相对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往下落， 嗯， 不是说身体乱晃， 嗯， 如果乱晃可能说你不知道在哪儿看到哪儿高度啊，或者开伞伞把你会摸不着，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嗯，会有学员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维持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控制不住了，开始乱晃乱飘了。 我觉得肯定会有， 肯定有， 肯定会有。嗯，对。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教练提前帮他开伞。 对，可能有时候你自己也会开，如果到一定高度，你还是没能开伞，教练肯定会帮你开了， 还是帮你开伞。 对， 哦，其实主要就是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跳伞当中最重要两个，就是一个是高度意识，另外一个就是开伞技术啊，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嗯，就时刻要记住这两个，只要做到这两点， 对，千万别让教练帮你开伞啊， 两千， 补考两千， 补考两千是吗？啊，主要是经济成本也大， 是啊， 出舱之前一想想这个，一定要记着开伞，要不然补考费还得交两千， 对对对对对， 啊， 可是呢， 是哈，但是开伞之后哈，让我们大家想，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聊这个开伞之前啊，出舱门的一些视觉体验也好，包括自由落体的时候，包括到锁定高度开伞。那开伞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感觉啊，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好像也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比如说，我能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你开伞下落的时候，你在落地的时候怎么办？因为落地的时候教练肯定不可能陪在你身边。刚才说，即使有教练陪着，就在你开伞成功开伞之后，教练就会跟你分离，然后教练会自己开伞，然后会先与你落地。 对，他会先落地， 落地 对他会， 啊， 嗯。 对，但是落地相当于你是没有外，但是虽然有教练的这个接收到他的信息啊，他可以指挥你，但是没有外力的任何帮助，就是必须你独立完成这个落地。你觉得落地 困难吗？因为我想想，它开伞之后我们看着速度不快哈，但是其实下落哈，它总归是一个重力加速度嘛，它肯定还会有一定的速度的，所以落地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点比较难掌握的技术？ 对，这个你说的对，其实落地呢，还是对新学员来说，我认为还是说受伤率会就是相对不太稳，不太好掌握的一个技术稳定，因为那个高度包括你刹车拉到的位置和时机啊，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配合，你才能平稳的落地。 嗯， 对，这个说白了需要你在一个是自己要做好一个这方面的训练，完再一个就是啥吧，就是教练会在下面拿对讲机指挥你，教练都很有经验嘛， 嗯， 他们都跳几千次， 告诉你什么时候拉刹车， 都 什么时候减速， 对，都几千次了，他们很有经验，所以他会告诉你，哎，刹车拉到哪儿，完了道已经升高了，好，刹车拉到一，完刹车拉到二，好，就落地了， 嗯， 对，拉了刹车相当于落地，给你个减速， 嗯， 对， 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在这个自由下落的时候，大概速度是每秒70米。左右， 对，70米左右， 70米左右啊， 差不多。 那开伞之后，这种缓慢下落的时候，大概每秒的速度能有多少？ 可能也根据当时的那个天气的风 啊， 我估计这个好像我也不太清楚， 嗯， 不太清楚。它是往前往下的一个， 嗯，但是肯定也是有一些速度的。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如果处理不好你落地的技术的话，那还是很容易会受伤的，因为你是毕竟带着一个速度。从上往下来着陆的， 其实那一下还是挺快的， 挺快的，嗯， 对，这个对还挺快的。其实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往下瞅，因为你往下瞅的速度很快的，你往远处瞅，就相对就会慢一些， 就视觉就会好一些。 对，你像坐高铁不就是吗？你要瞅近的非常快，你往远处瞅就很慢。 对， 所以其实这个到时候跳多了就因人而异吧， 嗯， 啊， 所以正确的一个着陆的技术应该是拿身体的哪个部位来进行着陆跟缓冲呢？ 其实前期的话，如果你很有经验，或者是就是你能很好的就站那儿了， 嗯，啊，就甚至可以直接站住是吗？ 对，可以直接站 住，直接站 住，对，这就是对这个伞啊， 那得处理的好，就是你到那儿正好让你的速度达到最小， 对，很有经验的这个，这个就可以。再一个就是他会教你着陆翻滚， 嗯， 就是你的脚先不着地了吗？完之后，完了侧滚翻，小腿啊，包括那个大腿、臀部、后背啊， 嗯， 去侧滚翻之后，减掉你这个 向前 身上是对上身一个力，这样是就是就相对是非常安全的一种着陆方式吧。 嗯， 对， 嗯，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哈，有一些这个电影镜头里边哈，从高处跳下之后都会接一个满翻滚，就是因为要卸下往前的力，你要直定在那儿的话， 对， 那所有的冲击就会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了。你往前滚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卸力的方式。 对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嗯，对，这个着陆，也是一个，其实我们看似哈，因为大家可能看跳伞就会觉得啊，最刺激的就是在空中包括开伞那一下，着陆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容易，但是新手也一定，如果是大家想去试试的话哈，这个问题之前也得好好练一练才行，要不然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一个。 对，这个对新手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需要多练习的一个事情。 嗯，这是着陆哈，一整套的流程这么就完成了。另外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想问哈，因为这个跳伞嘛，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户外的这个极限运动哈，这个极限体验在哪儿？一个是它的高度啊，一个是它的速度啊，我觉得都是很极限了。再有呢，就是你一定是要借助装备啊，才能够去完成你整个的这个体验。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到这儿，那万一装备出现了一些状况啊，怎么办？我们在一些这个视频当中哈，包括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其实也当时看见过，就比如说跳伞哈，之前都没有问题啊，也都按照这个流程啊锁定了高度啊，包括开伞。但是开伞之后呢，这个伞本身万一出现了一些状况啊，比如说伞绳它结在一块儿了，这种状况出现了应该怎么办？在实际我们跳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很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哦，我明白你问的问题。嗯，就是开伞之后呢，我们会有一套的检查流程，就是你把伞打开之后呢，你查1001到1004，大概4秒钟，完了是你头往上看去检查你的降落伞。 嗯， 他那个检查降落伞的第一个是他专业词叫大小。 嗯， 这个大小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就是每把伞啊， 它有18个气孔， 嗯， 每两个气孔为一组，完了就相当于有9组气孔。当这个伞呢，如果超过5组以下气孔没有打开，这个时候属于高速故障。高速故障呢，第一时间反应就做 EP， 就紧急处理。紧急处理就是啥，在你的胸前，右胸前有一个切伞把手，完了切伞把手呢，主要作用是把你的主降落伞让它从你身体切走，让它分离，跟你分离。完了呢，你的左胸前呢还有一把开副伞的把手， 嗯， 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你的副伞给打开。 嗯， 当然这个我们在训练这个 EP 的时候呢，会有一套关键词的一个， 嗯， 对，一个训练，就相当于就强化你这个下意识的肌肉记忆， 嗯， 啊，就脑子想的事儿要去做， 嗯， 就是完这个时候副伞把手切了之后，完了你再做弓形，就 arch， 完了之后把你的副伞打开， 嗯， 对， 嗯， 对，当然这个。高速故障还有一些低速故障，低速故障呢分4种，它一个是绳缠绕，就刚刚您说那个绳打结， 嗯 嗯，这种情况会有， 嗯， 就是你在开伞的时候，这种情况大概率发生，就你在开伞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自由落体不够稳， 嗯，身体不稳定， 对， 就你身体在转圈， 转圈可能你开伞的时候那个伞也伞绳也转一块了。当然你发生这个问题呢，你觉得啊大小没问题 OK， 我检查绳缠绕 OK 出问题了，完了你先看一眼高度，所有的这个比如说高度在5000啊，你可以尝试着踢腿，踢两下腿，完了之后让你身体转去解开这个绳子，踢两下腿看一下高度，哎，如果没解开，如果高度还有你可以再试一下，如果这个低于2500呢，你就要做紧急处理了，就 EP， 哦， 就是刚切伞那一套流程， 嗯， 完了，这检查第二个那个低速故障的那个绳缠绕，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那个伞的那个形状。 嗯， 你像我们跳的降落伞，它都是翼伞，属于长方形的。 嗯， 它伞打开之后呢，是一个很完整的形状。 嗯， 如果这个时候伞发生，哎，你觉得形状有问题，它不是长方形，就哪块塌了一块干嘛的， 嗯， 啊？这个时候如果高度够，我们就把刹车取下来，就是后主替代那个俩刹车，完了是。就都抓刹车一往下拉，完了刹车二往下拉，完了看一眼高度，啊，这个时候大部分时间是能把这个故障排除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伞前面有一个滑块布，滑块布正常来说的话，你伞打开之后它是掉到你头的上方的，如果那滑块布没下来，你也可以尝试去解决。当然我说这些都是基于2500英尺以上啊，你可以去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完了刹车一，刹车二，完了看高度，就看滑块布下来没有。但是这种问题都好解决， 嗯 嗯，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伞的操控性， 嗯， 就是刚刚可能您担心的，哎，伞打开之后我怎么回场啊，干嘛的？ 嗯， 对，你就超过那个刹车绳里面的那个操控绳，它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嗯， 就是看左，完拉左边左转90度，完了看右边啊，空域 OK OK， 完了我们拉右边，右转90度。 嗯 OK， 其实就是在空中控制方向。 对，空中检查我的伞操控性，就是 OK， 左转右转没问题。好，我拉刹车一，拉刹车二，你就感拉刹车，你就感觉明显你那个下降的速度就慢了。 嗯， 轰， 嗯， 就那种感觉，就是身体往上拔，嗯。OK， 这个时候伞的操控性没问题，你这把伞就可以，就 OK， 就没问题了。 嗯， 对，嗯，如果在2500英尺以下。这些问题还都没有解决的话，你就要执行 EP， 就紧急处理， 嗯， 就是切主伞，开背伞。 嗯嗯，一般跳的时候都会有两把伞，一主一背哈。 对对， 一主一背。 嗯， 这个主伞是由自己来叠的，是吗？ 主伞你在学员期间呢，按照那个学习的要求，是你必须要自己。完成2次叠伞，跳自己的伞， 哦， 必须完成2次， 跳自己 最少2次，对， 哦， 对，是这样。 嗯， 对， 但是副伞一般是不会用的哈。 啊，副伞你自己叠不了， 叠不了啊，哦。 对，它有一个词叫是专业，就装备师， 装备师，哦， 对，你只能说把这个伞拿给装备师他去叠。 哦， 而且他那个叠那副伞，你包括检查降落伞的时候，他有个封签， 嗯， 还有他叠伞的日期， 嗯， 这个伞不管用没用，就是你用了肯定要找他叠啊，如果没用的话。 半年之内要重新叠一次， 重新叠一次， 就半年，对，就180天 哦， 也不是半年吧，就准确来说是180天，就要重新叠。 对，因为复散毕竟是执行 EP 的时候用的，那是一点这个闪失都不能有的，所以必须有专业的人来叠。 对，你可以， 而且就是写上他的名字跟日期，就是说啊，这必须看是半年之内。 对， 如果超过半年的话，这个要重新拆开叠一次才可以。 180天，准确来说 180天， 对， 要 其实还是跳伞的事儿，还说的严谨点， 严谨点，对对 对 对，1.0就是1.0，不能是1.01啊， 对， 是，所以你在开伞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问题吗？你也跳了，这个也是短短的几天吧，不长的时间也跳了20多次、30次了， 对， 遇到过什么状况吗？突发的状况在空中？ 遇到过，其实我忘了是第几跳了，应该是第二天。第二天跳的时候，我那个就是左边的那个刹车绳，就是跟那个奶乳伞绳缠死了。 嗯， 完这样是导致的是啥呢？那个就是我一直在空中转。 嗯。 啊，这个时候一直在空中转， 就开伞之后在空中转是吗？ 对，就一直在转圈，因为你那左边的那个操控绳跟那个上面缠死了，它那个左面那个伞翼是搭下来的，这样是你会一直往左转，往左转，那么转360转。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我感觉一有经验说，你要是不及时控制，它就会转的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完了，我当时呢我也懵了，我一着急我又拉左面的后主题带，转的更快了。完了，我赶紧给松开了之后。我拉右边主题带，完了这样是它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然后我觉得 OK， 伞能控制出去应该是没问题了。后来拉着后面主题带是太重了，拉不动。后来我尝试一下把右面刹车取下来，就觉得 OK 能操控，完了我就那么下来。当然那一跳离我的那个着陆点飞了好远， 飞了好远 ，因为 就是因为在空中花时间解决了这些问题。 就是其实还是经验少，其实。有点慌了，对，当然可能就是我觉得你遇到这些小问题其实对你学习跳伞这个是个好事，对，是你给你长经验值嘛， 对，就是对经验的积累， 对，还好就是啥呀，好在就是我学过一点滑翔伞，它跟那个其实那个理论跟它差不多了。完了还有一次就是第25跳的时候，我的伞的形状出了点问题，就是我刚刚不说不是 长方形 九组气孔吗？对，我那个有两个气孔就是一边耷了下来了。 哦， 对，所以说就伞的那个我说的低速故障那个形状出问题了嘛，就是它是左边那两个气孔耷下来了，我把两边刹车取下来，我左边刹车我就使劲这么抖两下，抖了两下，完了那个伞就正常充气就打开了。 哦， 就遇到过这， 就是相当于第一下的时候没撑开啊。 对，第一下没撑开，一般会抖两下就开了。 是，就跟咱们这个缠被子，就是这个铺被子似的哈。最开始一个角可能没打开，我们得想办法等让它再抖一抖啊。 对，你拽刹车这么抖一抖，那个它就你一抖它可能就开了。这个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就所以说哈，在整个跳伞过程当中哈，碰到这种低速故障，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但这样的话呢，就必须要我们之前。理论基础首先打得扎实，就是你知道碰见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来处理，然后比如说到高速故障马上打开 EP 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之前要进行很多的训练，而且我觉得就是心理的建设哈，是一直要进行的，就是你哪怕已经跳了很多次了，你专项考了 A 证马库，包括像这个教练那样哈，已经几千跳了，也都要说那每一跳我都要知道如果是 EP 了怎么办，因为在空中如果真的发生高速故障，其实留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 很少，这个第一时间如果你检查降落伞它是高速故障，你第一时间就要 EP。 对，第一时间 EP。 所以真的听大东啊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了一期这个跳伞的内容哈，真的是非常的刺激。想象一下打开舱门啊，这个迎着呼啸而来的这个周围的风啊，看着下边火柴盒一般的这个小房子啊，以及下边的这个大地，想想我是在3000多米高的这个高空上，然后马上自由落体往下掉，确实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这个体验哈。所以跳伞呢，也真的是户外的极限运动勇敢者的游戏哈。但是，慢慢的，由于你的体验变多，你慢慢掌握了这个技术之后，慢慢就会有 最开始的恐惧感向兴奋感这样的来转换了。所以呢，也是现在这么多的户外极限运动哈，越来越多的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喜爱，尤其是你只要体验了一次，有很多就是啊、哎、越来越上瘾，就是戒不掉了，就是因为就是难度越大，带给你的刺激越大。 跳伞这事儿我觉得有毒，上瘾，真上瘾。 最后的收获啊也会更大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去啊试一试哈、啊，看看这个勇敢者的游戏哈、啊、究竟是怎么玩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大东哈、啊、再次来做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关于跳伞的知识哈、啊，还有经历体验啊，再次感谢大东，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在这里感谢一下北京冠军跳伞嘛，他圆了我多年一个梦， 跳伞梦， 对对，跳伞梦。而且呢，我也要非常感谢一下我的两位教练，一个是大刘教练，一个是宇航教练，就是感谢他们对我这段期间训练的付出和指导，而且是他们是非常有经验，就是在给我讲课。其实大家一接触跳伞这个事儿，是一件很严谨的事，就是感觉很有危险干嘛的。但是我的教练在讲课当中呢，他会用到一些方法呢，就会很幽默，让你会很放松，觉得啊这个事儿不是那么那啥，让你情绪放松干嘛去，很容易去接受这件事儿。对，而且就是在你高空在自由落体的时间，你稳停住的第一时间，他能面带微笑的飞到你的面前，其实这对你这个整体的一个 状态 是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感谢两位教练、 很难忘的一段经历哈。好，也再次感谢大东，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内容，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向未来，我们都拥有